第11单元，我忘了带钥匙。词语： 帮、开、忘、带、钥匙、等、马桶、坏、水、知道、马上、麻烦、不客气、打扫、打电话、国际、电话、礼、分钟。句子： 一，请帮我开一下门。二，我忘了带钥匙。三，我的马桶坏了。四，要打扫吗？五，麻烦您了。 情景一， 请帮我开一下门，我忘了带钥匙。 几号房间？ 608。 请等一下。去拿钥匙。 我的马桶坏了。 怎么了？ 没有水。 我知道了，马上就来。 麻烦您了。 不客气。房间要打扫吗？ 不用了，谢谢。 二，请问在哪儿可以打国际电话？在房间里就可以打。一分钟多少钱？3块钱。 活动，语音，朗读下列词语： 钥匙、马桶、房间、国际、电话、知道、打扫、不用、麻烦、客气、帮、开、忘、带、等、打、坏。即学即用。 真糟糕。